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第480集，无妄之灾。说话间，众人就看到几个江湖人走了上来，其中一个众人都认识，是钱月，不过说话的并不是他，而是一个老头。那老头看着十分苍老，目测七八十岁吧，干瘦精悍，手里拿着一根蛇形拐杖，黑金质地，感觉十分古朴沉重。看到那拐杖，展昭和白玉堂下意识地对视了一眼，吴沙和陆天寒也是一挑眉。那个老头身后跟着另一个年轻人，20多岁年纪，背着一把刀，很沉稳的感觉。林业火歪着头看了看那蛇头拐杖。 八怪里面的蛇老怪吗？ 嗯。不愧是火凤堂堂主，很有见识嘛。不过小朋友要懂规矩，要叫蛇前辈。 在场江湖人都知道，此人姓蛇，叫蛇云，是当年江湖八怪里的一个，功夫非常好，也是武林至尊的级别，论年纪百岁开外了。林业火笑了笑，没说话，也没叫他一声前辈。蛇老头瞄了他一眼，突然冷笑了一声，随着他的笑声，就见他身后那年轻人突然一闪身。就一瞬间，那年轻人已经闪到了林业火跟前，背上的刀也到了手上，不言不语，一刀向林业火砍了下来。林业火就站在山边，手上抱着他的小狗，没动他，连瞧都没瞧他一眼。与此同时，就听到当一声巨响，那年轻人一刀砍在了一个黑色的盾牌上。年轻人微微一皱眉，退后一步，盾牌缓缓一下肃清，挡在林业火前面，冷眼看着那年轻人。 明盾。 那年轻人瞧了肃清一眼，肃清撤了盾，回到林业火身后。众人这会儿才觉得林业火有点火凤堂堂主的气派了。其实火凤堂那几个副堂主都是相当的干练能干的，林业火功夫也是好啊，人也聪明，就是不知道性格怎么搞的，实在不靠谱。林业火抱着的那只小狗扭脸看着那个年轻人，微微地皱着鼻子，呲出牙，众人失笑。这小狗奶牙估计刚刚换掉，倒是脾气不小，知道护主人。林业火欣慰地蹭了蹭小狗。 哑巴，你果然是爱我的。 众人无语，真同情火凤堂那一群高手。邹良揉了揉太阳穴。 别躲在盾牌后面。 那年轻人一闪身，用刀，只是这次刀没被明盾挡住，而是一把黑色的破刀挡住了他。年轻人退后一步，皱眉。 破天刀。 只见此时邹良拿着刀挡住了他刚才砍向林业火的一刀，林业火瞄了他一眼，赵普摸了摸下巴。 邹良难得管一回闲事。 这时就见林业火拍了拍邹良肩膀。 哎，哑巴。 又哑巴。 抱着哑巴。 林业火将小狗塞给邹良，众人嘴角抽了抽，到底哪个哑巴。林业火走到山边，笑着看那年轻人。 要不要再试试？ 年轻人双手握刀竖在眼前，目露凶光。钱月和蛇云也不去拦阻他，似乎是由得他挑战林业火。正在这时，那个叫深陷的少年突然一闪到了林业火跟前，阻止那年轻人。 等一下。 那人一愣，林业火也不解，这少年不是他们那边的吗？这时就见少年回头瞧了瞧林业火，笑眯眯叫他 神仙姐姐。 林业火嘴角抽了抽，众人都忍不住笑出了声，随后就见林业火蹦起来踩他。 姐你个头啊，老子是纯爷们儿。 就在林业火痛踩那没眼力的少年时，突然一直在他身后的那个年轻人一刀砍了过来。众人都有些不敢相信，这是江湖人吗？竟然连偷袭这么卑鄙的招都用。不过那一刀自然没砍到林业火，那少年到了跟前，手中的刀却是不见了，微微愣了愣，抬眼，众人也回头，就见陆雪儿就站在那少年身边，手里拿着他刚才拿着的那把刀。少年微微皱眉，刚刚站起来的身线，嘴角抽了抽，好高的内力。陆雪儿扬手将刀甩到了蛇云眼前，斜了那年轻人一眼。 在我映雪宫门口撒野？ 蛇云终于是轻轻咳嗽了一声。那年轻人似乎也无喜怒哀乐，回到了蛇云身边，伸手捡起了刀，站到蛇云身后，神情平静。众人默默地看了白玉堂一眼，展昭也对白玉堂挑了挑眉。 你娘功夫不错嘛。 自然啊，那是当年和你娘一起称霸武林的人。 不知道玉堂的娘和我娘哪个厉害点？ 包大人一直在一旁看着，总觉得天尊和陆天寒的神情似乎有些异样，他见多识广，知道这里头可能有什么麻烦，于是就开口喊众人： 本府已经看过了，不如回去吧。 天尊和陆天寒赶紧回头，那意思赶紧走。乌沙也是转身要走。展昭和白玉堂都不解，这来的人武功的确不错，可是蛇老头不可能打过天尊他们，为什么几人好像有些忌惮似的？连公孙都看了赵普一眼，赵普一耸肩： 别急着走啊，见到故人之后难道不聊两句？ 蛇云却似乎并不想放他们走，慢悠悠地开口： 故人？ 怎么，你们当年不都是深奇的好友吗？ 蛇云慢悠悠地说着，看了看深陷， 见到他后人不寒暄两句？ 深陷这会儿正擦鼻血呢，见林业火瞪自己，赶紧凑到一旁，心说这人怎么这么凶啊。众人也看深陷，这年轻人性格不怎么靠谱，不过还蛮有趣的，别说喜欢美女和满嘴胡说八道，这一点跟欧阳更像了。 对了，这位可是展昭，展大人。 这时突然听蛇云问展昭，展昭愣了愣，不过还是点了点头。 听说展大人是殷侯的外孙。 蛇云笑呵呵的，虽然他笑得有些怪，不过展昭还是点了点头，只是展昭刚一点头就感觉背后透着一股杀气，同时传来白玉堂一句小心。展昭纵身一跃上了半空，低头就见刚才还好好说笑的深陷忽然从腰间拔出一把短刀刺向他，那动作奇快而且出其不意，要不是展昭轻功好，刚才估计就中招了。展昭落下，深陷回身就要刺他，白玉堂一皱眉，刚想出手，却听天尊开口： 饶他一命。 白玉堂微微皱眉，不过天尊开口，他自然是没出手。落到地上的展昭躲开深陷刺过来的几刀之后，用脚挡开他几招都没出手，最后一脚踩他肩膀，将他踹到了蛇云身边。深陷爬起来，拿着刀又要来，似乎是跟展昭有什么深仇大恨似的。展昭不解，这少年功夫一般，刚才还笑眯眯没轻没重的，怎么这会儿突然好像变了个人？以前得罪过他，这情况不像是得罪那么简单了，倒像是杀父之仇似的。那少年还想来，不过被一旁的钱月抓住了。少年皱眉仇视着展昭，神情有些像刚才对着那年轻人龇牙的小狗。 你干嘛要杀我？ 你是殷侯的外孙，殷侯也长你这样吗？ 展昭皱眉不解地看他。 你回去告诉你外公，让他保重身体，活久一点。 你废话吗？我外公身体好得很， 他要死的话要死在我手里，总有一天我会让魔宫从这个世界上消失。呸！ 说完深陷吐出嘴里一口血水，转身走了。众人都被他说愣了，特别是展昭。深陷走了，钱月叹了口气，对众人拱了拱手，转身也走了。蛇云冷冷一笑，带着那年轻人一起离开，似乎目的达到了，还挺开心的。白玉堂皱眉，拍了拍还发呆的展昭。展昭回过神来了，十分不爽， 我外公怎么得罪他了？ 天尊叹了口气，摇摇头， 哎呀，说来话长了， 都是那老鬼当年没处理好，无妄之灾呀。 说完三个老头就走了，众人面面相觑，什么情况？展昭摸着下巴一甩手，决定回去问他外公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 喂，哲影。 嗯？ 陪我出去玩吧。 你很闲吗？ 可不是很闲吗？看看我都多久没出场了。哎，我已经是个无用之人了。 说什么呢？你不天天在元帅跟前跟着？ 那你看我说话了吗？ 不说话你人就不在吗？ 你，哎，算了，不跟你说了，榆木脑袋。 还真是小孩心性。导演。 嗯？你们最近怎么了？找我找得很频繁啊。 哦，我想说下紫影。 哦，我知道你想说啥，你去找编剧。 啊，好。编剧。 啊，我在。哲影呀。哎，正好你在，来念下这句话。 哦，好。各位观众老爷好，多多订阅分享，你们点的 CP 都会有。 好了，没问题了，你和紫英的小剧场嘛，这不就安排上了吗？